云这位早上好，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讲道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刘翔啊，我说我真替刘翔担心，因为呢，我来讲道的前两天吧，在我记得我上次跟各位讲过，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运动员13亿人的期望啊，我说这个人真可怜，一个人要承担13亿人的指望，我真替他担心，但是很不幸，真被我言中了，这个其实他开场式那天他没出来，我就觉得有问题，因为田径赛离开场的时间很长，他说他为了要准备赛跑，他不出席，我就觉得这个你如果是隔天或者说开幕式的那个礼拜，你比赛，你说你不出来，你准备啊，这个还说得过去哈。其实田径赛是要第二个礼拜才开始，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问题。果不然，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受伤了，他其实都已经，他一直没有说出来哈。所以想到刘翔，我就再一次想到我上一次来跟各位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就像一个赛跑一样。我们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显然，刘翔，我想他这次受伤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够专心，他太出名了，四处作秀，四处做广告，没有好好的在他的体力，在他的状态上达到一个他的巅峰状态啊。其实很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只有那些在奥运会的那2个礼拜当中，他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他才能拿到奖牌。所以，我想有很多人，他的实力未必比刘翔好，但是呢，刘翔的包袱太多了啊，太多人的期望啊，他太分心，所以他没有好好的专心啊，所以非常可惜啊，在这一次啊，在中国的土地上，他可以施展他的身手。但是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啊，所以我再一次的想到，在腓立比书啊，当我们今天在给腓立比书做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从刘翔这次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哈，我们在跑在走信仰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啊，牵绊越少越好啊。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那里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各位听就好，在希伯来书12章那里有一处经文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他在这里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一个人赛跑，他身上背着很多的东西，他怎么跑呢？他不可能跑的。所以呢，我们要除去我们很多的包袱。这个包袱呢，很多时候是心理上的。我们的过去的，我上次也跟各位分享过，我们过去的成功，我们过去的失败，都不能保证我们前面怎么走。所以，如果我们过去是失败的，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失败忘掉。免得这个失败成为我们前面的障碍。如果我们的过去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得意忘形，让过去的成功阻碍了我们前面的路。如果一个人太得意忘形的话，他很可能会轻敌，他会在赛跑的时候，他会在任何的比赛的时候，因为轻敌而输掉这场比赛。所以在那个保罗说，我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奥运会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像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无论过去的成功，无论过去的失败，都不能成为我们现在的保证，现在的拦阻。所以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在他这封信当中结束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前面我们没有读到的那段经文呢，他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奉献的问题啊。我觉得 在教会当中，你很少会听到传道人讲奉献这个题目啊，因为中国人提到钱都很敏感啊，想说，哎呦，牧师今天讲奉献，他是不是这个教会需要基金了？是不是他是不是薪水发不出来了？他讲奉献，或者是说讲奉献是，哎呦，怎么又提到钱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对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那个传道人自己又怕身份敏感，所以呢，很少听到传道人在自己的教会讲奉献的题目啊。这个避免这个瓜田李下之嫌啊。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现象啊。如果因为这是信徒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啊！我觉得身为一个传道人，那今天刚好我不是 Medicine 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那我更可以这个坦然的讲了，没有这个瓜田李下之嫌了啊！所以呢，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话，你会看到保罗对金钱他有一个非常平衡、非常健康的态度，没有错。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他对钱有一个很负面的看法，因为钱，他的确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吸引力啊。但是其实你仔细看福音书的经文，你仔细看圣经的教导，你会知道钱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端看你怎么用，很多东西都是一样，权力、性啊，或者是感情。这些东西呢，它本身呢，它本质上它是一个好的东西，或者说它本质上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单看你怎么用。权力你如果滥用，你如果就危害百姓、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危害教会、危害所有的人。但是你权力如果好好的利用、适当的利用神给你所有的权柄的话呢，你就可以造福人群、造福国家、造福世界。同样的，性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喜乐，它是人间一个最美的事情。所以怪不得在圣经当中他会用夫妻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但是换句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滥用上帝给我们这个礼物，就像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如果滥用这个礼物的话呢，这个礼物它本身这个祝福它就会变成一个咒诅。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很坦然的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的同时，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不能来滥用这个权利。同样的，金钱也是一样。金钱它本身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但是单看你怎么用。你如果看腓立比书前面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里呢，保罗呢，他首先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在这里呢，保罗呢，他感谢腓立比教会呢，想到他。各位要记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很可能是在罗马，他在罗马 house arrest， 他在被软禁的时候，他被软禁的时候呢，他写的这封信。但是呢，他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呢，腓立比人呢依然想到他们。 依然想到他们。接下来呢，他就陈述了，他说呢，他这样说呢，他呢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他先表明清楚，他不是缺乏说这话，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自己对物质、对金钱的一个平衡的态度。他在这里说，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啊，像中国古话说的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啊。他说，但是保罗说，他说我知道我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他知道，我知道在穷困的时候，我当如何的贫穷不能移。然后呢，在我丰富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富贵不能淫。这个很难做到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穷怕了啊。一个人穷怕了的时候呢，他对金钱就会有一个不健康的态度。当一个人他不会面对自己的贫穷的时候呢，他对金钱就有一种不健康的依附，不健康的依赖。他对金钱呢就会有一个不安全感，这个钱呢是他的一个安全，钱呢是他的一个这个太平圈，他一定要把着这个钱啊，他才有一个安全感。他的安全感呢是建立在他的银行的存款上，所以呢他的血压高低是跟着存款的指数上升的，是上升或下降的啊。所以呢，当一个人他不会面对贫穷的时候呢，他对钱会有一个不安全的一个不健康的态度。但是同样的啊，当一个人有了钱，其实呢有钱一个人如何的面对丰富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在那个在美国，你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他专门访问那些得彩券的中彩券的人，这些人中了彩券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如何？你如果看那个纪录片，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如何储丰富真的不简单啊。有一个人他中了800万美金，啊，他两年就花完了，一年花400万，你就算算要怎么花啊啊！我们有人这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他两年他就把800万美金全部花光了啊！他原本他拿到他赢了彩券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两年之后呢，他又是一个穷光蛋了啊！你说学习储丰富容易吗？不容易。同样，一个传道人也是一样，一个传道人一样啊，如何的在贫穷当中啊挺身昂首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如何的面对金钱的诱惑，这个对传道人恐怕也永远是一个常常面对的诱惑。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哈，这个我不是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我是喝基督教奶水长大的。所以呢，从小长大到现在呢，我看到教会当中对金钱、对受苦的这种态度的演变哈。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传道人要吃苦啊，因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是吗？所以呢，这个我们强调传道人要吃苦，但是呢，强调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呢，没有苦呢，我们要把苦找给传道人吃。所以呢，这个常常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哈，这个我。这个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的时候会出来的现象哈，就是说呢，传道人要吃苦，所以呢，故意呢给传道人非常非常低的工资，不合理的工资啊，不管他的家庭情况如何，不管他的家里有几个小孩哈，给非常非常低的工资，因为传道人就是要吃苦嘛，所以呢，他没苦，我们就找苦给他吃。所以呢，很多的传道人其实早年在台湾、在中国哈，在这种不健康的所谓的受苦的观念之下呢，他们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尤其是传道人的子女啊，我现在想想，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的同情他们啊。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小孩都穿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只能啊穿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啊，所以造成这些子女们呢有很多的苦读，有很多不健康的心态。他发誓他将来他绝对不要当牧师啊，他当牧师他发现牧师被人看不起啊，那个当牧师就是要受苦啊。所以呢， 弟兄姐妹，没错，传道人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自讨苦吃，我们需要学习保罗的这个心态。当苦来的时候，我坦然面对，但是呢，没有苦的时候，你干嘛要自讨苦吃？有的时候呢，神会把丰富出，把丰富的景况赐给你的。保罗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请他吃大鱼大肉，有很多的时候呢，他的情况非常的舒服，那个时候他没有说哎呦，我这个时候这个我不能吃，我要受苦啊，我要进食，我不做这个，我不吃那儿，没有，他说我知道如何的处丰富处卑贱，但是呢，我也知道如何的处丰富。所以同样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应用到生活当中，应用到我们的金钱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平衡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工资，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环境，我们感谢主，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讲我们如何的来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物质上的丰富。我们不需要故意弄一个苦哈哈啊，穷哈哈的样子，这样我们比较属灵。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落在一个贫穷的环境，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四周的弟兄姐妹的工资多，我们的工作没有四周弟兄姐妹好，我们也不需要自卑，我们也不需要觉得矮人一截，我们就做一个挺身昂首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尊贵，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他的家世有多好，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他有多少钱，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他的职业有多好，人的尊严是建立在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人的尊严是建立在他是属于神的一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贫穷的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不丰富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坦然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来面对四周。我们不需要自卑，我们不需要自卑，别人觉得我们哎呦去餐馆打工，去工厂打工啊，好可怜，我们不需要觉得，任何的工作在神面前都是神圣的，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保罗的在前面的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对金钱的一个平衡的态度。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平衡的态度做一个起点，在教会当中运用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保罗说，谢谢你们在我很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但是他说呢，他说我不是因为我需要钱才跟你们讲这些话。所以他就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到说他知道如何的学习处丰富处卑贱，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这句话真的非常的宝贵啊，让我们有一个生活的秘诀，处在人生的任何的境况之下，我们都有一颗喜乐的心，都有一颗知足的心。然后他说完了这段话之后呢，他第十四节他说，然而，我为什么要念上面的那段经文呢？因为十四节是接着上面的那段经文所说的啊。他说然而，他不希望腓立比的教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保罗怎么这么不领情啊？我们给你奉献，你还说我凡事都知足，我不需要啊。保罗再次的详细的解释，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屑你们的钱，我不需要你们的钱。他在这里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一件美事啊。他马上澄清，他说我没有跟你们要钱，但是呢，你们呢，因为你们想念到我，你们想念到我工作上的需要，所以你们在物质上攻击了我。所以呢，我虽然不需要，但是呢，我还是为着你们所给我的奉献，我来感谢。因为什么呢？因着你们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你们物质上的帮助，你们是与我同受患难。同受这个字呢，是有份的意思。所以你如果看一些其他的圣经翻译，就是说，你们然而你们与我一同在患难上有份，这是一件美事情。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他有很多物质上的需要， 所以当腓立比他们托人把钱把东西送到罗马的时候呢，保罗非常的感激。保罗他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说我没有哭穷，我没有跟你们哭穷说我需要，但是你们送来了这笔钱，你们送来了这些东西给我，我非常的感激。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其实呢就是在我的苦难上，在我的患难上一同有份。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英文的 fellowship 这个字，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对，这个同心合意这个字呢，也就是团契 fellowship 的意思。所以说呢，从一开始腓立比教会呢在兴旺福音上呢，就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这个字跟这里的同受是有关系的，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字，但是呢他们都是讲到这个，他们讲到一个关系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金钱的时候，我们不要完全的从一个物质上，从一个财经 financial 的角度，财经的角度来思想。弟兄姐妹，金钱它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属灵关系。当腓立比人把这笔钱或者把一些东西送给罗马的保罗的时候呢，保罗说，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呢，你们是在我的患难上是跟我一同经历的，我受苦，但是你们帮助我，所以你们在我的受苦上也有份了。他说，保罗说，这是一件美事。所以弟兄姐妹，金钱它可以是万恶之源，像保罗说的啊，但是呢，金钱它也可以是一件美事。当我们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以一个健康的态度，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运用的时候呢，保罗说这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钱他所建立的这个，他给腓立比人给这笔钱奉献的，他的基础呢是一个关系上的。他不是说我给你钱，我有恩于你，我有惠于你，所以你要感谢我。保罗也没有说，哎呀，我很穷，你赶快拿钱来给我。但是因为腓立比跟保罗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人际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属灵上的关系，所以呢，腓立比人呢，他乐意的把他们的金钱奉献出来给保罗，保罗呢也甘心乐意的领受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关系。同样的，在教会当中，当我们有用这样的态度，当我们用一个关系的态度来看金钱的时候，当我们奉献，无论是奉献给宣教士，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传道人，或是奉献给你自己所支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有惠于他们，而是呢，我们是存一个，因为我们想念他们，因为我们爱他们，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健康的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来支持他们。保罗在第十五节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这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啊。这段呢，那个经文呢，这个中文翻的有一点含糊哈。他说，我刚传福音的时候，难道是说保罗一开始传福音吗？啊，所以但是呢，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你如果看其他的中文的圣经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经文是可以这么说的。他说，腓立比人呐，你们应该知道，当你们刚开始认识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正要离开马其顿，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只有你们来支持我。所以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当腓立比刚刚听到福音，各位可以去读《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讲到保罗如何的接受了马其顿的意象，看到了马其顿的意象。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第一个站他去了哪里？考你们历史问题了。他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啊，他在腓立比啊，那个传福音。所以说。当我初初的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在马其顿的时候呢， 那个我出船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只有你们，没有别人攻击我。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腓立比人的奉献，他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什么？雪中送炭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奉献的时候一个可以奉献的一个指标啊。我觉得呢，有的常常我们需要雪中送炭，我们不需要锦上添花啊。那些很大的机构，那些钱很多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不用再去了啊。我们看一看哪里更需要我们金钱上的资助，哪里更需要我们物质上的资助啊。像现在的话，我想德州的人比 Wisconsin 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如何学习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所以在保罗刚刚把福音传给腓立比的时候，当他要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只有腓立比这个教会啊来支持他们，来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呢，他非常非常的感谢。所以他在十六节又接着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攻击我的虚用啊！所以其实保罗虽然前面说我其实不是有需要所，因为出于需要所说的，但是他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当有教会，当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支持他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心存感谢，他心存感激，尤其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尤其是四周的人都不帮助他的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帮助他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奉献在保罗的心中是点滴在心头，敏感在内，他永远都会记住的。其实你通篇的看腓立比书，你会知道保罗跟腓立比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不像他跟哥林多教会很紧张啊，哥林多教会甚至怀疑，甚至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甚至质疑保罗的传道事工，让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跟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坦然的，他可以不避嫌的说，我愿意接受你们的奉献。但是这个跟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但是哥林多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不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是一个长久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啊，当我们奉献，当我们支持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选定一个长久的对象，建立一个关系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奉献就会非常的不同啊。我想啊，当我们如果只是写一张支票送出去，非常的抽象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支持的人是谁，如果我们跟这个支持的人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金钱就会有一个 personal 的 level， 有一个个人性的，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所以啊，米瓦基的教会呢，我们常常会喜欢请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回来啊，来我们的宣教年会的时候跟我们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是用钱来支持他们，而是希望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可以认识这些宣教士。所以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所支持的在日本宣教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呢，还有以前我们所支持的呢，都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奉献它有一个不同的，有一个属灵上的含义，有一个亲切的含义。所以如果我们的奉献有一个长久的关系，有一个个人性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金钱它本身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就像保罗在第十四节说，这是一件美事。而且弟兄姐妹，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哎呦，我又少了一些东西，我又少了一些钱。但是其实你如果再往下看保罗在第十八节所说的第十七节，对不对？对不起，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谁的账上？归在你们的账上，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在这里啊，他用了一个商业用语啊，他说，你们虽然奉献给我，但是呢，这个奉献的果实，这个奉献的成果是归给谁？是归给你们，是归到你们的账上啊。 所以这个交易很奇怪啊，你 withdraw 了一笔钱，你取出了一笔钱，但是最后呢，这笔钱还是会回到你的户头上。换句话说呢，这个奉献，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当你付出的时候，其实收获最大的不仅是接受的那个人，收获最大的也是给的那个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出去短宣，很多人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发现呢，他本来他的用意是出去短宣，但是要到那个地方，他去传福音给当地人，他到那个地方，他做一些社区的工作，慈善的工作，是要让那个地方受到好处，让那个地方得到益处。但是你如果听很多出去短宣或者说出去宣教回来的弟兄姐妹，几乎每一个人回来，他们都说什么？受益最大的人是谁？受益最大的是那个出去短宣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付出，当我们想到给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是说我失去了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但是在属灵里面，在信仰当中，当我们付出的同时呢，我们也获得很多。所以其实当腓立比人他们奉献的时候呢，保罗说，其实这一笔奉献的果实，这个奉献的果子是归到你们的账上，归到你们的账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说做功德，对不对？你在阳世这个做的好事越多，然后呢你到来世，这个你积的阴德就越多。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要腓立比的教会出钱出力，然后呢在阳世积功德，在阴间得福气，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呢，当我们奉献，当我们付出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仅是付出了，但是你获得，你收获也会更大。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奉献，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为什么要送出去啊？但是呢，当我们学习做一个给的人，而不是只做一个领受的人。我们领受太多，我们得太多，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如何的给啊，刚开始给的时候蛮不舍得的，刚开始给的时候挺心痛的。但是呢，你如果学习给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给的过程就是一个恩典的过程。在这个给的过程呢，你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在这个给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比你给的更多。所以奉献它是建立在一个金钱，它是建立在个人的美好的关系上。金钱它不仅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属灵上的、情感上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下面保罗又用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来比喻，当一个奉献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式做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然后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中国有一句话说，同什么？同香还同臭？我们讲钱的时候有铜臭味是吧？钱有铜臭味啊。但是呢，你如果看保罗这里呢，这个铜臭味可以变成一个馨香的味道。当腓立比托人把保罗需要的钱，把保罗需要的物资送过去的时候呢，保罗说这个东西呢像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啊。它是指旧约，在旧约献祭的时候要烧什么？要烧肉啊。所以这个旧约的会幕、旧约的教会哈，非常的香，天天有 barbecue 的香味啊。因为弟兄姐妹，不，因为信徒什么任何的祭哈，什么赎罪祭啊、感谢祭，你都要献上动物，然后呢把它烧掉，对吧？那烧的时候很香的，烧的时候很香的，所以这个做旧约的祭司很享受，天天享受肉香的味道啊。 所以呢 ，anyway， 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馨香的香气的时候呢，他是用旧约做比喻，因为这里面他们如果读过旧约的话，他会知道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你感谢啊，你赎罪的时候呢，你献上一个动物，这个动物烧的时候呢，一股馨香之气，所以他说，他说你们把奉献给我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像是一个祭一样，所以换句话，弟兄姐妹。当我们付出，当我们给予，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第一，我们不仅是帮助了一个人，第二，我们也帮助了我们自己。第一，我们不仅是给了对方好处，第二，我们也是让我们得到属灵上的好处。第三，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是，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心态，正确的手法这么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馨香的祭物，它是一个美好的，对不起，它是一个美好的祭物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不是铜臭，是铜香啊！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他说是一个美好的祭物，而且呢，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有一个给予的心，当我们愿意有一个付出的态度的时候呢，神荣耀的丰富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慷慨的人，不仅是在金钱上慷慨，在任何的事情上，在我们的心胸上，让我们心胸宽大，让我们的眼界宽大，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心怀，让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心怀。当我们有一个宽大的心怀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在物质上小气，在物质上我们也会学习做一个慷慨的人。当一个慷慨的信徒，当一个慷慨的教会，以一个正确的方式做出物质上的帮助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保罗在第四章所写出的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呢，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不仅是一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他不仅是一个他不只是一个接受，单单的接受腓立比人物质上的需要，而是借着这样的物质上的供给，借着物质上的帮助呢，双方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属灵关系。所以弟兄姐妹，金钱是一个中立的东西，它可以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根，但同时它也可以是一个美丽的东西，美好的事情。它这些物资不仅是帮助传道人，也是帮助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工作上推行。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工作啊，不仅是宣教上的啊，因为我前几天才看了一本书，叫 Not for Sale， 是讲到人口贩卖的问题。其实去年是英国废除奴隶200年的纪念日，那美国也差不多是在200年之前啊，这个修订宪法啊，规定不可以贩卖奴隶啊，不可以再从非洲把人运来贩卖奴隶啊。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一直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2700万人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在世界各地啊，甚至在美国。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去年在纽约有一对百万富翁，非常非常有钱的百万富翁，他们用了2个印尼女佣，他们在这个百万富翁的豪宅里面，不仅是要工作18个小时以上，而且呢，天天女主人要打他们，而且用热水泼他们。还好被联邦调查局发现。所以呢，后来起诉成功，这对夫妇呢做服刑20年。但是今天在世界各地啊，有很多的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在欧洲啊，这个苏维埃共和国 瓦解之后呢，有很多的前这个联邦共和国的这些东欧国家呢，很多的女子呢，她们被迫卖到欧洲的先进国家去啊，去卖身卖春啊。所以今天其实奴隶制度废除了，但是呢，很多的人还活在，还过着像奴隶一样的生活。那同样的，当很多的人想要剥削、想要利用人的时候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到柬埔寨，他们到秘鲁，他们到东欧，他们到世界各地，他们成立机构，他们来帮助这些人。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我们的周遭开始啊，我们如何的关怀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如何关怀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或许我们身边没有一个像奴隶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关切，我们睁大眼睛，我们不要只看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不要关心我们自己少什么，我们让我们的重点摆在保罗所说的，我知道如何处丰富，如何处卑贱。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眼光不只是看自己，而是呢，我们的眼光往外看。当你的眼光往外看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看到我们周遭的需要，我们周遭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 Madison 的华人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把冷漠变成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啊有慷慨的信徒组成的一个慷慨的教会，让这个教会的金钱，让这个教会的爱心，让这个教会的物质上的奉献资助啊，不仅是在 Madison 这个地方做光做盐，也甚至上帝带领你们，无论他如把什么样的意象摆在各位的当中，让你的金钱，让你的奉献不只是 reach out 到 Madison 这个地方，而是触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腓立比书第四章摆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我们知道金钱是一个 中性的东西，端看我们以什么样健康的态度来运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人，因为你是一位慷慨的神，你甚至把你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也求你啊，让我们以你为榜样，让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信徒，做一个慷慨的教会，让我们借着金钱，让我们借着物质上的资助，与啊各地方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件美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